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中国航天员乘组完成首次在轨交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将会在今日返回。东风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载人航天工程话，神舟十四号在寒冬季节返回，主要解决快速搜索、安全救援航天员和保证搜救设备可靠稳定工作的问题。神舟十四号返回舱搜救回收空中分队指挥员话，东风着陆场的特点是特别黑和冻，目前预报可能体感温度应该达到零下二十几度，加上当地灰尘特别大，直升机着陆的时候将飞行员的视线全部遮盖，对着陆造成极大的困难，已经对飞行员的技术和身体心理等方面都进行强化训练。在天气方面，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预料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二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在上午9点至11点半投票，选出4名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记得投票啦，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岁或者以上一些合资格人士可以选择打这个伏必泰的二价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 第四针在网上预约的时候，他就要揀啦，揀打二价疫苗，抑或揀翻原本那只疫苗。咁都仲有是第三针啦，或者是有些打第二针，甚至一针都未打的，都需要救那只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CIBS 人人广播， 刺激人生，你的剑击入门知识大全。 他是黄柏耀教练， 我们有花剑、重剑、配剑，花剑和重剑都是以刺为主的，配剑就以劈击为主。刺的部分呢，花剑就是主躯干，配剑就是上半身，重剑的话呢是全身，花剑就会是比较易上手入门。 刺激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经典广播剧《大刀王五》，2001年作品。 你唔好再同我讲咁多道理，你越讲我就越糊涂。边个啱，边个唔啱，边个该死，边个唔该死，我而家真系一塌糊涂。 魏炳郎领衔主演，12月5日开始，经典重温《大刀王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广东广西星期日老店啊，咁啊，在现场咧有阿飞哥，就阿飞生，有马友伦，小弟马鼎盛。今日嗰个话题咧，福气。咁福气咧，我哋读小学嗰阵时，老师好中意就话有个同义词，幸福。 咁我哋咪啊，下次你考試都同意詞，咁啊福氣幸福同意詞。咁啊大大地咧就覺得有區別嘅。啊福氣一般，我認為就係外界對你嘅一個評價。比如講，誒飛哥幾好福氣喎、啊，七老八十仲咁壯健，嚇、啊、又食得又瞓得又玩得又寫得， 又窩得。 一定要啦，唔好学，唔好学球王俾你噶嘛。咁呢啲咧，比如讲话，仔女孝顺、哦，老人家真系好福气、哦，啊，咁等等啦，都系人哋对你嘅一种评价。咁幸福咧，大陆早排就成日好兴呢一句：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咁。咁即系你感觉到系咪幸福？当然嗰、那个标准系各自不同嘅，啊，有啲喺物质上面有要求，有啲喺精神上面有要求。达到咗佢就幸福，未达到就追求。啊，咁呢啲幸福咧，亦都系冇嗰样想嗰样。啊，你如果系衣食無憂，咁當然你就唔會好注意嗰、那個，咦？電費好似又加喎、啊，水費又加喎，過隧道又加喎、 啊，嗯，啊減啊，而家西隧準備減啦。 西隧我真係一年都唔會走一次。 七啊五減到六十， 係啊。 如果係嗰啲開工價、工費或者即係你即係揸呢個咩奧迪啊？啊，揸寶馬嗰啲就冇乜在乎啦，嚇、啊、咁、嗯。如果你係小市民咁樣，寧願捱嗰十零廿分鐘排隧道，你都唔捨得去啊，就係、是、咁樣。 又唔係喎，我去 M 家博物館啊，而家成日用西隧喎，即係搭公車都好啦，都係用西隧喎，近喎，方便喎。 因為你住 港島， 港島嗰度， 嗰一定係個方便嘅問題㗎啦，嚇、啊。就是、問題你方便你有冇資格方便先？如果你即係三蚊五蚊，我有啲朋友即係年紀大啦，佢唔係冇錢，但係佢嗰個使錢嘅思維仲係喺幾十年前咁樣。佢搭巴士咧都會睇下嗰、那個雖然係同一個路線嘅咁上下嘅巴士喺佢嚟講，但係差五毫子八毫子佢都要。等嗰架啊，呢啲就係你嗰個理財觀念。你覺得，喂，我要慳廿分鐘，咁啊廿幾蚊對我嚟講，我負擔得起。咁又係另外一個概念咯。所以即係如果講福氣咧，飛哥大把嘢講啦。 我要講咧就係、是、首先要廣東廣西咧，你要其他一樣個題目可以講就話。中國人所講的福氣和西方人所講的福氣有什麼不同？其實都是講福氣，但西方的福氣和中國人有些分別的、譬如馬浩倫，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做法，就是你將中國人的福氣譯成英文，英文怎麼說？說你很有福氣，如果你英文呢？ 你都冇乜，我谂冇乜边只字直接做到系嘛 ？Good fortune 啊 ，blessing 啊 ，happiness 啊，咁有人译 happiness 都系，不过好危险嘅字。 有人译 luck， 我觉得系幸运多啲，幸福多啲，幸福多啲。 运气系 luck 啊，嗱运气，但系你话如果你话西方人，如果你话用西方人嘅标准讲 luck 咧，有啲问题嘅，因为问题西方人系一个基督教嘅文化文明，咁你睇下。聖經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八福山的寶訓、所以你在、耶穌說八福呢，那八福呢跟中國人說五福就不同了、中國人沒有八種福那麼多，中國人只說五福，就說名、說利、說安寧、說健康、說考中名、 壽、 壽、名利壽、名利壽、說長壽、說健康、說考中名，那就變了呢就係、是、出自上書個紅飯啦， 紅飯 係。咁但係你變咗咧，西方咧，耶穌講個八福咧，就有一福好緊要，同甩冇關嘅。佢係謙和係福，清心係福，虛心係福。嗱、呢啲全部精神性嘅，虛心謙和和睦啊，謙和或者係依個憐憫。咁啊，最後嗰個福 啊，個百福嘅科仲有趣，就係有義嘅人而俾人迫害。嗰、那個人係有福嘅， 嗰、那個人有福。 啊，咁呢個咧唔係運氣喎，你俾人迫害嗰啲運氣啊。 嗯、 但係因為我係有義，有義理嘅義，義氣嘅義。 所以嗰個福氣同幸運有丁堆分別。 係啦，所以你如果有義嘅人俾人迫害而有福咧，你唔可以話嗰人都運氣，因為佢就揾人迫害啊嘛。但係佢有義嘅。在呢、這個天呢、這個耶穌嘅眼中，你係有福嘅，你上天國易啲嘅， 易啲嘅， 啊，就依個有好嘅特色啊。 鄭板橋都講啦，吃虧是福啦。 係啊， 點解咧？我諗佢就喺官場上邊一世做一個風塵俗吏啊，都係啲小官，係即係挨打受罵，夾心板氣。咁佢啊，長久以嚟咧就體會到，因為吃虧是難免的，在他的社會地位、 嗯 嗯、所以呢你怎樣對待這個吃虧的事情，你可以覺得這個都是一種福氣、啊、這樣去化解，那你活著呢就沒那麼辛苦、啊、如果你是很化解不到，就是這種是一種情商來的、 嗯、 對逆境的化解能力是一種情商，那你化解不到呢好容易生癌嘅呢樣樣嘢，雖然清朝嗰陣時唔知道咩叫生癌， 其實已經係 啊，咁啊好多人不不而終就係咁啦，啊俾人哋壓迫咗，咁啊罷官，然後就唔能夠悠然見南山，咁啊死咗佢咯。所以呢啲福氣咧，總之嚟講都係人哋覺得呢、這個人係有福氣啦咁，但係呢個福氣咧仲分好多等嘅，阿飛哥講得啱。即係等於宋玉嗰個豐富、啊、大王之風、庶民之風就係唔同嘅。一陣風吹過嚟咧，有啲人覺得誒咦幾好啊，啊好涼爽喎、啊。咁、 嗯、 如果你係一個病人，若不禁風，一陣風吹過嚟咧，你就覺得 仲慘、 哎、真係即係冰冷切骨，感覺唔同啦、 嗯。 即係大王之風係雄風。你嗰陣時咧有財有勢有身體好，乜都有，咁你對一切都感覺係好嘅， 冇錯， 唔在乎嘅，冷熱冰霜。但係如果你係處於劣勢，係風燭殘年嗰陣時咧，你唔好話即係咩大王之風定係清平之末，總之一陣風咧就攞你命。所以呢個對一樣嘢嘅感覺係咪幸福？又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正話阿馬老師講過，鄭板橋吃虧是福，不止官場，在職場譬如做朋友普通人都是的。我見到有一些是真正的好抵得諗，其實就是肯吃虧，幫人買嘢啊，幫人啊做很多嘢啊，免費啊，即係當然是免費啦，係嘛？喺公司咧，漸漸好受人歡迎嘅喎，漸漸以後就再如果你譬如話嗰啲係做長工做得耐十年廿年嗰啲咧。整整下咧，建立咗個名譽就好似，交俾佢做特別妥當，冇咗佢唔得，有佢喺度咧特別舒服咁喎、嗯。有呢種效益喺度嘅。如果你話即係功利嚟計嘅話，吃下虧唔怕嘅咁。咁屋企啊或者家人都係啦，邊有計得咁多啫？係嘛？如果你乜都計雞毛蒜皮都計，嗰啲叫雞蟲得失。哇！計完之後你都精神都唔安寧啦，係嘛？ 香港有一個民界嘅老人啊，孤隱其名啦。有一次在個朋友聚會到咧，佢就公開講啊，大家都知道咧，我平生好朋友，唔係好朋友係好朋友， 中意交朋友 啊。點解我好朋友又常係高朋滿座咧？就係因為抵得諗啊！佢係語出驚人，因為當時已經八張啦，冇乜所謂啊。大家亦都即係好中意聽佢一啲灰鞋嘅啊。即是發人心醒的說話，那朋友拿來做什麼呢？朋友拿來找笨的嘛、啊、或者是找著數的嘛、啊、他嗨到你，即是我另一個亦師亦友的老人家，他就說 我現在 到了過八的年紀，我明白了，誰來找我呢？九成九都是找著數的， 攀緣我們叫做 攀緣 咁大佬，你有得俾人攀，就證明你有福氣啦，係咪先？如果你去攀人，咁你係有着數 啊！你係去求着數，黐啲金康，係嘛？嗰、那個完全唔同嘅喎，嗰、那個立場，因為係你個地位決定嘅。 咁呢幅棋，嗰位老人家咧，其實佢講都係大實話，雖然咧有少少傷人啊，即係如果有人聽到咧，覺得 硬硬地 啊，咁就你講我啊，我黐你金腔咁，但係佢話即係交友之道，頭先馬倫就講咗啦，即係朋友咧，你如果計較咧，就冇朋友做 啦。 啊，如果你覺得你係有通才之意，朋友可以做到咁嘅份上咧，喂，你梗係多朋友啦。 呢、這個係咪咧？即係等於我哋坊間講嘅施比受更有福咧嚇，係嘛？我能夠幫人係嘛，仲好過人哋幫我啦，係咪先？ 呢啲又係基督教啲嘢。 如果你講施比受，你就要其實你坊間咧好多人都唔明，你問下試下問下好多人。 啊， 成日講我哋公害人山人，叫做福。如東海就壽比南山，就壽比南山，我都明白，好像南山那麼高，即是高壽，但是福如東海，東海和個福字有什麼關聯呢？很多人都不明白，講的懂講，即是福為什麼要用個東海來做形容它，但是壽比南山我以為高壽好 容易，是不是浩瀚的意思？ 浩瀚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廣 無邊際，多到不得了。 它那個深海，那個東海，它是代表它深廣，但是深廣裡面一個重要的含義和福有關，就說好像這個慧能，六祖慧能在個壇經裡面展釋這個什麼叫做波野，即是這個佛家的所謂叫妙智慧，波野就是心量廣大。 嗯， 即系话你嗰个心胸啊，能够好似东海咁有包容性，嗱，依个就福嚟啦，依个就其实讲嗰个海嘅包容性。你包容性咧，个人咧个福气就自然啦。所以我哋古训有句个说话讲咩，叫做心安就身自在， 嗯， 心宽就福自来。 哦、 就所以个福咧系从嗰个心宽。引發同你個個性有關嘅心歡福自來，所以我哋講咧，我哋講個福咧本身咧，你就同你嗰、那個我哋有個又有個古訓講嘅，要出自《太上感應篇》同埋《左傳》都有講，叫做咩？禍福無門，為人自召。 嗯， 喂，有咩福有咩禍係你自己搞出嚟嘅？ 自己搞出嚟 嚇。即依個係中國嘅哲學嚟嘅，唔係話上啲嗱、嗯。所以西方頭先啊，你馬玉倫講到咧，西方嘅福咧。最重要就是神赐的，所以它一个译法就叫 blessing。 blessing。 blessing 就是神赐福给你，但是中国人说喂是从你的自己的自作业有关的，为人自召。 嗯。 祸和福都是为你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这么福气是你的问题，为什么你有祸事来你是你的问题，因果自负。 有一句说话成日挂喺口边噶啦，就系、是、性格决定命运啊嘛。性格好重要一条咧，就系个度量问题。 嗯， 啊，古语都有话啦，啊，宰相肚内能撑船。咁头先飞哥解就解得好好啦。一般人以为，喂，福如东海，点解有水咯？东海咁你有水有财咯咁。啊，其实呢个就系好浅嘅解释。但亦都係好到位，係嘛？即係你有水係一個好重要嘅。但係飛哥頭先講咧，就唔係講你物質，而係講精神啊！即係你如果個肚量大，呢個係你嘅精神財富，即係好似啲武俠咁樣， 嗯， 識打唔係好犀利，識挨打先犀利， 嗯 啊！即係我有護體神功，我金剛不壞之軀。你点打落嚟咧？系你打中咗，好似打中棉花咁，你好舒服，我都舒服。我受咗你一拳，冇乜所谓吓、啊。即系呢啲就系嗰个度量大啊！你任何东西，你系呢、這个物质上嘅，甚至精神上嘅对我嘅伤害咧，我承受得起呢样嘢，好重要。即系等于一个军事家，你话赞佢，你百战百胜。如果被讚嗰個人真係即係嗰個修為夠嘅咧，佢唔會開心嘅、 嗯。 你呢啲唔係讚我，啊、你啲係貶我。 啊， 點解咧？你貶我唔識打敗仗。 啊， 即係做人冇話百戰百勝，話之你拿破崙嚇，話之你韓信嚇，話之你朱可夫，你一定打過敗仗嘅。最關鍵就係敗而唔死，可以死灰復燃，同埋喺敗嘅當中咧。是能夠最大的保存自己的實力，雖然這一仗是敗了， 但係喺呢個敗咧，我唔會傷筋動骨，我仲可以卷土重來嚇。咁呢啲就係嗰個土壤嘅問題喺軍事上面嘅表現啊。所以你如果即係土大能用天下咧，咁你一定無往不利嘅，因為人生咧充滿咗波折。啊、特別佛教啊，成日話苦噶啦，但你唔在乎，冇所謂，呢啲都係我修， 要睇得開。 呢啲我係我嘅修為啊，我修來世啊，我來世一定有福報嘅。而家你點樣蚊靚蟲咬，有呢、這個要我割肉喂鷹，都冇所謂，係今生啫嘛。啊、我可以輪迴。 阿馬老師剛才講了很多，即係嗰個量度的問題啦。阿岑老師剛才又講覆如東海咧，我突然間諗起，會唔會同易經嗰句厚德載物有關啊？ 哦，係坤卦，坤卦就係、是、講包容嘅，坤卦特色就是包容。係啊，啲問題頭先阿馬丁勝講到一樣嘢咧，我又諗起頭先講起軍事，講起肚大個可以能夠包容量大，我就諗起唐朝。有個將領叫做郭子儀，啊，佢依個人咧就話啲啊平定安史之亂啊，就同阿李光弼啊講方面咧。但係咧當時期佢係歷經四朝喎，郭子儀即係唐玄宗、唐代宗、唐肅宗同埋唐德宗四朝皇帝都信任佢嘅。咁但係佢咧亦都俾人整嘅，因為俾揼啲針對嗰個就另一個叫宦官叫余朝恩。呢、这個就是小人嚟嘅，嗰、那個邺城之戰打敗咗，就拱咗個責任俾個郭子儀。仲有一樣嘢，就同唐叔宗講：，喂，郭子儀唔掂嘅，你最好咧就挖佢祖墳。咁啊咪成，咁結果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翻嚟嘅時候咧，唐叔宗話：，喂，這個謠傳咧篤你背脊，你而家點樣處置謠傳咧？你話事啦。咁啊，挖你祖墳好大劑噶嘛？咁啊，郭子儀點回應啊？郭子儀就話。哦，我周時打仗啊，到處都掘人祖墳啦、啊。我掘人祖墳都掘得多啊。如果人哋掘我祖墳都啱嘅。哇！依個劉余朝恩啊，感動到淚流滿面啊！依、這個小人後面佢指嘅啫， 好高 EQ 啊， 好高 EQ 啊。所以呢個郭子儀咧，有一個好有福氣嘅人。所以福氣點啊？我哋頭先講五福嘛，高壽啊，85歲先死啊。 唐代85歲。 係啊，哇！依家呢個郭子儀啊，依、這個而且咪從來唔會啊，功高震。主 系 啊，皇帝唔会对佢有猜忌嘅，知道唔俾佢做嘢，佢投行自散，又唔会话搵佢坐监咩成，佢都冇故事嘅。 所以郭子仪咧，我哋喺历史上面睇佢咧，主要唔系睇佢军事上面嘅成就， 系 主要睇佢政治上面嘅成就。 系 佢作为一个政治家，可以即系历四朝而屹立不倒 啊！ 俾余朝恩呢啲咁嘅死太监 系啊 嚟到迫害佢，到挖祖坟咧，佢亦都。即係佢應受力強啊，挖咗咯，冇問題喎、啊。或者佢內心係好痛嘅，呢啲一定嘅，因為封建社會挖祖墳呢啲嘢 好大件事， 即係不共戴天之仇。 係啊， 但係佢作為一個政治家，佢會去評判呢個事，我要點去處理？即係而家皇帝為咗即係買我怕。甚至可以犧牲呢個太監，冇所謂噶。太監我無千無萬，所有太監都係咁抵死嘅。 係 係， 點解咧？因為係皇帝派佢去做監軍，監軍就係要抵死。係、監軍就係要將呢啲將領嘅軍權控制住。係 冇錯， 仲要咧將佢嘅榮華富貴咧放喺皇帝手裏邊啊。生死榮辱都是他一年之間。今日我氹你話嗱，嗰、那個死太監啊害你，你想點先？你話搣死佢，我即刻搣死佢都冇問題。其實呢啲係皇帝測試佢手下嘅一種手法啫。佢、一定要玩平衡嘅。係啊，文武之間玩平衡，朝臣同太監之間玩平衡，啊中外玩平衡呢啲一哥一定要有呢一手。但係郭子儀佢作為一個。即係偉大嘅政治家，佢完全明呢一套、即使佢心裏面滴緊血，但係佢可以裝出好闊達，因為你整死佢冇用啊，下一個仲衰，因為太監呢樣嘢同埋監軍呢樣嘢係政治制度， 其實根本後邊嗰個人想做， 當然啦，如果唔係太監，佢算什麼啫？ 算什麼啫？普通嘅工人 無用，所以即係郭子儀呢樣嘢嘅福氣咧。 真係來自於佢嘅政治眼光去判斷事件，同埋解決同埋化解。佢而家咁樣表態話冇所謂，可能你仲幫咗我，即係因為我挖咗人哋好多人哋挖翻我，而家咁打和咗、其實係幫我， 唔好再鬧我啦， 幫我平衡咗咁樣。咁呢個太監咧，梗係對佢感激涕零啦，係嘛？就係呢啲係郭之儀做人，佢本身嘅性格同埋佢嘅修養啊，政治修養。 不過真係難過呢一關，即係咁樣講得出，真係難。 唔係點解飛哥到而家仲記得佢？好啦，聽新聞先，翻嚟再講。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分阶段实施三条过海隧道分流措施，首阶段私家车使用西隧过海收费会减到60元，红隧和东隧分别加价到30元，至于的士就三条隧道或一收25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咨询期间有大部分意见认为西隧要减价，又提到如果只有西隧减价而另外两条隧道不加价，未必能够制造诱因达至分流。林世雄说将会在第二阶段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如果突然大幅度改变隧道收费结构和水平，市民未必能够容易接受，又说现时车流仍然未达至复常后的状态，包括跨境物流、旅客量等仍然未复常，所以推出措施仍然要较谨慎。另外亦都要配合科技推出遥距缴费，他希望在掌握大约一年的数据之后再推出相关措施。各纪律部队联同其他青少年制服团体在香港海关学院举行宪法40周年升旗仪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香港特区成立和基本法实施25周年，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法律框架下，一国两制和香港的法律制度得到保持和发展，法治制度得到长期保障。他又说20大报告对一国两制的论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1讲话的主要精神是一脉相承，曾经指出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同时亦都充分肯定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必须要继续保持，这个对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毫无疑问提供了十足的信心和保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1,601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168宗确诊和27,433宗无症状感染，新增2宗本土死亡个案，分别在山东和四川。新增的本土感染之中，广东占最多的6,653宗，近5,000宗都在广州，深圳有226宗，重庆新增5,372宗个案。市政府昨日表示，非必要不用去做核酸，如果没有急需要做核酸的，建议尽量避免做核酸的高峰。北京新增3,194宗个案，市民昨日起透过互联网平台或者市内药店购买退热、止咳、抗感染、治療咽乾咽痛等4類藥品，不再需要實名登記資料。另外，山西新增2,777宗陽性個案，黑龍江和四川分別有過1,000宗。 体育消息，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荷兰同阿根廷分别击败对手晋级，两队将会喺八强对垒。荷兰在十六强对美国，彭迪比和白连特的入波，上半场领先两球，美国在换边之后由后备上阵的前锋胡礼追近到一比二，荷兰之后由邓费斯建功，锁定三比一胜局。另一场阿根廷对澳洲，美斯的入波为阿根廷上半场领先一比零，换边之后澳洲后防失误，艾华利斯射入空门，阿根廷增添纪录。一直处于劣势的澳洲之后靠对手的乌龙波追近比数，但是无法平反大局，阿根廷保住二比一的胜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和星期二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如果你患有一种病，找医生求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全世界只有几十个人有这个病，对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是重大挑战。精灵一点，罕见疾病联盟合作系列将会介绍不同的罕见疾病个案。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耿乐饰演的林泽是研究所的黑面上司，一个始终心存敬畏、忠心耿耿的航天人。开始的时候总是同方少天对着干，心胸狭窄，好大喜功。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最早期有鬼的运输工具其实都是用马拉的嘛。 但是那时候呢，它这个公共马车的概念就不是很公共的，就只是提供给自己都有马车的贵族使用。 巴士的电动化比的士的电动化是来得容易一点的，真的要24小时用那个车才围到那个本。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了，第二節我們繼續講福氣。福氣這件事呢，剛才飛哥說五樣也好，十樣也好，有一樣東西呢是大家都公認的，長壽。長壽這件事，中國有了秦始皇以後，皇帝所謂皇帝，有些其實不是有皇帝那個資格，但是他都叫皇帝，376個皇帝，咁啊長壽嘅咧真係少啊，六十歲以上嘅咧都冇幾多個，十零廿個，七十歲以上， 乾隆最長 啊。但係八十歲以上咧三個，啊一個咧宋高宗，一個咧梁武帝，呢兩個咧只不過八十出頭嘅啫， 而且都是小皇帝， 嗯， 不是大一统的。 是 你两位讲了乾隆，他就是真的又是大皇帝，又是最高寿89岁。咁咁呢啲咧喺中國古代就真係完全係佢 DNA 嘅問題，即係啲醫學專家話，即係長壽或者唔長壽，而家已經研究到人嘅呢個 DNA 嗰個水平，即係你一出生嗰陣時候已經知道你呢個人咧嗰、那個長壽基因係咪好嘅，同埋你喺邊啲方面容易得病啊？呢啲都已經。如果講命中注定咧，亦都唔係錯得好緊要啊！咁啊，仲有一個統計，就係、是、百年中共歷史上面十幾位一哥，佢哋啲壽命係點咧？咁啊，簡單講講，陳獨秀63，瞿秋白36，李立三68，向忠發52，王明70。博古39，张文天76，毛泽东83，大家都知啦。华国锋87，胡耀邦74，赵紫阳86，邓小平93，冇人顶得过我哋江泽民先生 96。佢同女王同年喎， 係啊，冇錯。 咁呢啲即係睇一睇啫，不作任何評價。即係如果你話長壽是福，當然頭先講過嗰啲人裏面咧，有三個最短命嘅咧，其實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向忠發槍斃嘅，博古跌飛機死嘅，瞿秋白槍斃嘅，嗰啲我唔詳細講，就係講嗰啲壽命啊，就算計埋佢哋啲卅幾嘅咧，平均壽命71，都 OK 咯， 都唔差嘅喎。即係 你因為有96嘅，有93嘅， 扯咗， 唉，扯咗。 唔係你呢個問題，你唔一定話長壽是福。我哋都講話唔係話人活得越長久就好越好，而係話你長命得嚟，你個生活嘅質素。哇！如果你長壽到晚年嘅時候，你直情卧床嘅，行都唔行得嘅，或者你變咗植物人嘅，你植物人你長壽又如何？即係話你要活得有質素而長壽，即係長壽要加健康，然後先至叫做福氣。咁而且呢啲福氣咧，其實我哋中國嚟講咧，都有一個有一個分類嘅，即係福咧有幾種唔同嘅福。嗱，頭先我哋講長壽啊，或者有榮華富貴啊、功名利禄呢啲福咧。我哋叫做族福，族系咩啊？运族个族， 运族个族， 运族个族、okay. 就对应翻咧，就仲有一种福咧，就系之后讲好劲嘅，就叫做鸿福、 清福啊， 鸿福嗱有清福，所以清福啊，鸿福齐天。咁我哋自己 鸿福系讲皇帝多嘅，应该系嘛？ 唔系有啲人将个鸿字咧改咗鸿雁，鸿雁个鸿，其实唔好噶。鸿雁一飞就走啦，即系啲飞唔得， 呢个 福唔得持久。所以其实咧，如果中国人就讲最向往嘅，其实就清福，唔系族福，唔系鸿福。咁啊，有只古仔讲嘅明朝咧，有个读书人就晚晚咧就喺度跪拜，希望能够上天赐福俾佢。如此晚晚喺度跪拜，喺度祈求咧，就跪咗10年。 哦， 即系古仔讲啊，总之有感动咗其中个天神啊，总之喺佢面前现身。喂，你够求咗10年啊，你要求乜嘢？你快讲，我好忙啊，我跟住要走噶啦。咁个天神对佢讲啊，咁佢话冇嘢，我只系想求能够衣食无忧，能够健康，能够可以有啲鱼钱可以去旅行。 喂，你收声都咁多嘅要求， 嗰个天神同我讲话。你求嗰啲嘅清福、哦，清福啊只有神仙之享有、哦。你如果求嘅荣华富贵，我反而可以帮你、哦。你求呢啲啊唔掂，呢个神仙享有嘅话，依摸唔到手，我对唔住啦。就讲个古仔，所以清福咧就好有意思嘅。這个清福咧就话唔系同物质，唔系物质上嘅福，而系精神上嘅福。 头先阿陈老师咧一开始已经讲。啊，柯德咁样系嘛嗰度，咁我谂起只俗话，而家讲要四德啊嘛，三重四德要四德，食得、瞓得、行得、柯德啊嘛，呢个系个中医同我讲嘅，个中医同我讲嘅，食得、瞓得、行得，仲要柯德， 四德咁都有啱嘅。我覺得做齊呢四樣嘅身體好咧，自然會開心啲。 你知呢個咧？依人好多人唔知啦，麥玲玲有冇玩過咧？又中意玩呢個紫微斗數喎？有冇起過盤啊？ 好似呢、這個有人 嗱呢、這個紫微斗數咧，好有趣嘅。因為你講福氣咧，紫微斗數嘅十二宮講曬你一生人有咩田宅啊，又侄厄啊、夫妻啊、父母啊、依、這個啊，都全部有曬。其中有一宮好特別，叫福德宮。依、這個就同喺紫微斗數裏面講過，這個福德宮同你個福氣有關。而依個福德宮咧，係注重你啲咩就好特別啦，就注重你個個性。注重你的思想，注重你的品味，这些都是福德宫里面所讲的东西。所以你变了呢，我曾经见过一个朋友的紫微斗数的盘，他什么都掂，他田宅啊、子女啊、子女啊好嘢，有这个全部都齐晒住，只有个福德宫不掂。为什么福德不掂呢？因为他这个人呢小气、亲心重，成日都不快乐。斤斤计较，唔肯蚀底。头先讲吃亏是福啊，所以呢啲嘢咧，因为佢个个性影响到佢个人咧，成世虽然乜都有钱啊，有名啊，有全部都有，但系问题佢就系因为个性问题影响到佢个人咧，系非常之唔快乐。所以变咗呢个就系福气同个 有福唔识享，即系外人睇嚟咧，飞哥头先讲起呢位朋友咧，佢应该有嘅福咧，大多数都有啦。但是他少了一样就是不懂享受这个福。这个亦都是清福和俗福的区别。 为 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怎么去对待这个福气。但是这个清福呢，为什么说神仙才可以享的呢？我的理解就是神仙只是享福，不用负责任。如果你是华人首富甚至世界首富，你是冇法子享清福的，因为你责任喺树，你个万贯家财、万亿家财，你要去打理，你啲即系钱都瞓唔着，千头万绪，你都要顾到，你唔衰得，唔系话你有一万亿、蚀一亿冇所谓，个面丢唔起，咁呢样嘢咧，你就冇法子享清福嘅。所谓享清福咧，即、就、系、是、我万事不理，但系我万事都可以享受。咁呢种清福，即係前两日同一个朋友傾起，即係中国嘅传统嘅習慣係咩呢？係抱孙不抱子。即係我有細路仔，但係我唔会宠佢，即係唔係话真係抱都唔抱嘅意思，即係我唔宠佢。到孙嗰时候我可以宠佢啦。 宠佢。 开开心心啊，即係孙仔孙女咁趣怪咁得意。点解呢？呢啲清福，因为你冇责任啦，个责任喺佢老豆老母度，即系你嘅子女，你有责任供书教学啊，即系担心佢嘅婚姻又点唔好啊，甚至阿飞哥话斋，即系佢买楼，你仲要去睇睇，即系个风水啊，走向啊如何，即系你嘅人生经验，你要传俾佢，但系孙咧唔关你事，即系你亦都唔使去操心。你如果操心咧，或者个新抱都唔开心，甚至你亲家都唔开心啊！所以你做到咁高嘅位，同埋咁高嘅年龄，同埋咁高嘅家庭嗰个位置咧，你对细微嘅事咧，你可以唔操心啦。咁啊，清福开始慢慢嚟啦。即系话呢个人，即系唔使操心啊，或者好似邓小平咁举重若轻。点解举重若轻？死一个人是很大件事，死一百万人数字来的嘛。即是我已经这么高的位置了。难道我做宰相，我看见街边有个乞衣冻死了，我会于我心有戚戚然？不会。牛喘关我事了。为什么呢？即是牛为什么会喘的？不啱我这个时令。它影响今年的农业的收成的。即是丞相或者位置很高的人呢，注意大事。细微的事，那些就是科长、院长那些主任管咯，我使乜管咁多？如果一个人昂居到身居高位，仲要所有大权小权全部立晒咧，咁佢抵死， 一定冇清福享， 好好勞累啊變咗。 咁啊，揦屎上身啊嘛，唔關你事。 英文叫做 hands on 啊嘛，就最亦都係最討厭嘅老闆或者領導人。 咁啊，請咁多科長做咩 啊？ 所以馬丁成咧講出一個清福嘅秘訣，因為咧就問題就清福咧一定要同一個字掛鈎，就叫做得閒冇事做個閒字。 閒 一個人要閒息， 閒息 清閒閒息嘅先有清福嘅香。所以香港人咧。向來咧都冇清福嘅，太忙啊！即係我教嗰啲學生咧，好多人報名嘅，結果全部都話反應都話：，誒、哎、太忙，睇錄影，睇錄影 ，zoom 睇錄影。因為問題就點解搞到咁忙啊？呢啲問題一個月抽兩個，就話到時期就個個都唔得閒。咁啊忙咧就冇清福嘅享，一定要清閒。所以阿牟中山先生咧，我老師咧，佢就最欣賞嘅一種詩就是、大情嘅晴明道嗰首叫做《秋日》，一開波。第一句就叫做閒來無事不鬆容，嗱、這個就清福啊！睡覺東窗日已紅，瞓到中午啊，依、這個咪睡瞓到好晏。 東窗日已紅啊，即係中午噶啦喎。 中午啊，睡覺東窗日已紅啊，然後跟住嗱，依啲清福啊，依、這個係依個萬物靜觀就皆自得，有咁嘅閒情啊！ 呢句 四時皆慶就與人同。然后就道通天地有形外就思入风云变态中，跟住落一句就仲正，就叫做呢度嘅一啲人所唔领受到个福气，就叫做富贵不淫贫贱乐啊！你话个贫贱冇乜嘢，我话贫贱乐啊！男儿到此是豪雄，呢、这个就大情嘅秋日，佢成日引述噶。尤其嗰句叫做万物静观皆自得， 呢句出名噶。 啊，依、這个好有哲学境界嘅、啊。 不过咧，阿岑老师，我有一样嘢唔同意阿大情讲咧，就瞓、是、到红日咧。我即系，不过或者我哋啲打工仔系咁啦。譬如话打咗通宵麻雀，以前后生都有啊，或者寻晚饮宴啊，咁啊礼拜六咁瞓，瞓到中午起身咧，我有一种罪恶感。 系嘛？ 咁咧就觉得。好空虛嘅個人，點解嘥咁多時間咧？咁我唔係話自己好勤力嘅人，但係咧，而家一路到退休啦，咁咧，我都係 keep 住八點零九點好起身啊！一超我未試過啊，未試過，除咗病嘅時候試過咧，係瞓到十一點咧，覺得好空虛啊，即係有一種罪惡感喺度。 哦， 唔得啊，我就唔得，所以呢句啊，阿明道呢句咧，我就唔會同意。 睡覺督促日以紅啊， 即係你未到個境界啫， 或者未到境界啦。 你如果到個境界咧，即係啲偉人啊，或者啲位高權重嘅人咧，點解佢即係神分顛倒？ 係 啊，中意晚黑做嘢， 有趣呢、 這 個 即係瞓夜啲先起身咧。其實呢個係有道理嘅， 係 因為佢係一哥。因為佢係決策者，一般咧一日之事一日畢。 嗯， 呢一日嘅嘢全部啲人放工啦，就算加班 OT 十二點都要放工啦。咁喺佢哋呢啲下人手下人嚟講，今日事已經畢咗啦。但係今日嘅事到咗我一哥嘅手上，我先至嚟做最後嘅拍板決定。所以捱夜呢啲係老細嘅專利嚟嘅，你明唔明啊？ 嗯， 即係我要收官，呢盤棋做到捉殘棋啦，我要收官，我要對今日呢件事咧，我要下決定啦。啊，當然第二日開早會唔係我嘅事，嗰啲係 CEO 嘅事，我係董事長。 嗯， 我只要發個微信俾佢，嗌佢指示一句説話嘅啫，唔使多啊。一多就廢話噶啦！你聽日要點做？咁你去開早會、開晨會，我瞓到紅日已經當中，呢個係我嘅生活節奏。到下晝我先嚟聽你哋部署嘅。 阿馬老師講嘅，我即刻諗起邊個咧？希特拉就係咁。希特拉咧，朝頭即係我睇書講佢咧，就朝頭早咧十點零十一點先起身嘅。咁啊食個早餐咧，已經十一點零十二點咧，先至翻去總理府。咁啊翻到總理府咧，就係台度。正话讲啦，听嗰啲手下汇报啊，睇下地图啊，打到边度咁咧，四点零佢就收工噶啦，佢就揸车翻屋企，同阿伊华翻屋企咧，就睇好中意睇戏睇片嘅，即系呢个一个例。但系你话咧，另外而家现代咧，以前阿铁娘子咧就好出名咧，我唔知道佢几点瞓啊，但系好出名咧就好早开内阁会议嘅，嗰啲内阁大臣咧跟住佢嗰十一年半嗰班咧。好多都媽媽聲嘅，點解咧？七點鐘喺首相府唐寧街開會， 嗯， 但唔知佢幾點瞓喎。咁咧，我喺打工嘅時候見到好多有名望嘅商人喺香港啊。咁咧，佢哋咧有俾我觀察到咧，有好多有一種特質就係瞓好少啊。個睡眠時間比我哋少。 唔係嗱，除咗瞓得少嗱，馬耀龍，我研究嘅問題，因為我自己都係咁嘅問題。 哦。 就話咧，你啲人唔明白，好似阿程明道點解瞓到中午咧？其實好多人啊，或者好多人有個特長嘅，就佢個生物時鐘啊，同普通人唔同。 係啦，係啦。 有一啲人生物時鐘係24个钟头，佢哋呢啲嚟人咧，通常係生物時鐘去到26或者27嘅。咩意思咧？嗱，如果你生物時鐘係24个钟头、嗯，我每晚10点钟瞓，我到第晚咧又係10点钟眼瞓。但我如果我係26个钟头嘅生物時鐘啊，我今晚10点钟瞓覺，我聽晚我到12点先眼瞓，即係我順其自然，所以慢慢褪咯。今晚10点瞓，明晚就12点，後晚就2点，然後跟住就4点，跟住6点，一路咁褪。所以你變咗你係順住自己嘅生理嘅節奏嚟瞓覺咧，冇所謂。有時係早起身，有時晏起身，有時就下晝起身，有時夜晚起身，冇所謂。跟住佢唔係24小时運作，係26小时運作。我以前都係咁噶，不過而家我老婆咧頂唔順我咁，一定要撳住我，一定要到時到後要瞓覺啦。但係問題就我都2、3点啊，但其實我一路咁褪。 咁你2、3点瞓？几点起身？ 咪又瞓6、7个钟头啊！但自然嘅，即系自然，你冇问题就一路咁褪，即系唔系话到时今晚10点眼瞓，听晚就10点眼瞓。有啲人咧就好长时嘅，到时到我就眼瞓噶啦。嗰啲系24小时运作。 嗰啲上班族啊嘛，唔到你唔准噶，你想迟到啊？ 有识得 我哋啲自由职业可以咁咯， 系啦， 做到攰先瞓。 系 咁你咧，头先讲咗个古仔里边咧，就有一个真理啊。咩系福气呢？怕老婆系福气，系啊，唔系讲笑噶、啊、因为老婆咧，佢系从呢个大众嗰个角度去理解你，你系一个超人，你喺呢个文化上面咧，你想享受嗰个自由职业嗰种自由，但系咧啲太太咧就从你嘅健康着想啊。佢哋一般都認為係有規律為好，啊，唔好呢個好似張之洞咁樣，啊，食無時候，瞓無竇口，想點瞓就瞓，開下大會，本來即係成班友佢喺度已經瞓著咗啦，啊，因為佢最大，佢瞓著，但係大家咪等咯，係嘛？ 等佢瞓醒， 等佢瞓醒先。 佢會咁一，而且一日嘅時間可以佢瞓16个钟头嘅，啊， 瞓16个钟， 係啊，哇！有啲人咧就～只係瞓3个钟头就夠啦，啊！佢就要瞓16个钟头，即係人同人唔同啊。但係佢做到咁個位置，要大家就佢啊。 嗯， 呢個咪佢嘅福氣咯。 嗯， 但係就唔係佢手下福氣啊嘛。咁、如果你同呢啲咁嘅大佬打工，佢3更半夜會俾揈個輪俾你㗎。 會啊， 啊，會交代事情㗎。你冇得吟沉㗎，冇得唔中意㗎。 啊， 咁呢個位置問題咯，即係你。對時間你點樣掌握？你如果可以自由掌握，當然係你嘅福氣啦。但係如果你太太控制你咧，係你更大嘅福氣。 係 啊，因為你不自覺，你認為咁樣慣你一世，但係呢個唔係個好習慣啊。就勸你即係而家70、80啦，咁啊要進入一個聽其自然嘅啊，唔好咁任性啊，唔好自己话晒事，要听老婆话，听医生话，喂，福气嚟噶。 除咗听老婆话，仲有一个俗语，其实我都可以讲啊，就两个，一个就是我哋嘅俗语讲叫傻人就自有傻福，第二个咧就阿郑板桥讲嘅，除咗吃亏是福，就糊涂是福， 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啊，糊涂是福啊。呢、这個就係一般人唔理解啦，即係水至清則無魚，好多嘢咧你唔好咁偵察，唔好咁識話就係咁樣誒糊塗塗，反而係有福氣得嚟， 難得糊塗， 難得糊塗啊， 唔係容易嘅喎、 啊， 假糊塗咗一般都係，係、 啊、 嘛？ 唔係，係呢個本來我想下一次先講嘅，即係呢個難得糊塗啊，但係有一樣嘢咧，唔知阿飛哥感覺到未？我係到近年，即係上咗年紀先感覺到小病是福。 係 哦， 小病是 係啊，係啊， 即係而家咁嘅身體、咁嘅年紀，啲病 我哋經歷過啦。 五臟六腑嘅病，四肢百骸嘅痛，一定有嘅。 係， 即係唔係呢樣就嗰樣， 啊，唔係即係腸胃唔啱，就係、是、手腳麻痹，或者邊個關節痛。如果你今日咧係小病，已經係福氣啦。 冇錯， 我認識得好多朋友啊，馬丁，你問我有冇感覺？我好經過好多朋友就冇小病，結果咧一病就 大鑊， 就彎大鑊啊！拜拜。除日冇病嘅，一病就唔掂。所以你平時有小病咧，其實就俾你一個警號，叫你注重身體。 西醫同我講都係咁講，西醫都同意。正西醫話，佢話病得多咧，你個抗體高咗，見嘅菌高咗咧，你大鑊嘢就少發生。如果成世唔病嗰啲咧，都未見個菌咧，弊啦。 即係我哋睇嗰啲事實咧，有好多從細到大嘅朋友，有啲。從中學、大學已經係身體不怎麼樣嘅啦，偏偏佢最襟捱，佢捱啊你唔得唔得又得，總之都係佢送你，唔係你送佢，呢個唔係話規律 道理，呢個係啊，人生經歷過 好 多， 真係嘅， 見得多。 好啦，聽新聞先。 佢嘅人形容所有满载爱嘅信息都令佢充满力量，期望大家保持积极嘅心态。82岁嘅比利去年9月接受手术切除结肠肿瘤，之后重新接受化疗。佢上个月29号去到圣保罗一间医院重新评估疗效，其后诊断出呼吸道感染。比利的医生在当地星期六说，比利的情况维持稳定，对护理有良好的反应，过去24个钟头情况并没有恶化。主办世界杯的卡塔尔在建筑物上以灯光投射向比利表达支持，球圈人士亦都送上祝福。在天气方面，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和星期二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军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浸会医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就喺果栏。太子道东有紧急路面维修啦，而家去旺角方向近城南道嘅慢线封闭。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窝打老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入口，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速读二十大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撰文指，要大力推动港澳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放眼世界格局剧烈变化， 立足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要求，以港澳所长对接国家所需，加强对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要支持特区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等创新要素，支持特区更加深入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齐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啲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美联储持续加息，内地加大力度防疫，全球经济资产市场急挫，进入2023年环球经济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美国联储局因为都面对住更加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要减慢要加息的步伐。其实中国内地来讲，一个清零的政策始终对于经济来讲都不是可持续，即是出年来讲相信都是要慢慢地去放宽。 12月10号下午2点半2023投资研讨会，请来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同金节目内容。 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了，繼續講福氣。福氣呢，我有一個體會、叫做傻人有傻福，或者簡單來說， 糊 塗是福，無知是福、 哇，無知、 舉一個例，是人都知道的，國王的新衣、當然它是一個預言來的，不會發生這些事的，但是现实社会当中更加核突的事都有、你说个国王赤身裸体游行，他自己感觉到着了最美丽的新衣了，要给全国人民看，全国人民呢都看，首先是那些文武百官和那些后宫佳丽首先看了，先都认为呢这件新衣很漂亮，虽然他看不到，但是看不到呢，是自己那个修为未到，那个知识不到，这个是自己的羞愧，不敢讲给人听的、所以呢都一致说看到看到好靓好靓、到出街游行的时候呢，那些神民呢恐怕都是被这个国王的高压之下不敢有第二种语言，都是好像文武大臣或者是后宫佳丽这样的思维，就说我看不到是我衰啫，我不能够讲出去的、就只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童、我就没穿衣服的，这么居的，这么过瘾的，这么好笑的、于是乎呢就大家都唤醒了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家起哄。咁呢个国王呢可能都知道啦，佢係俾嗰两个傻佬愚弄咗，俾嗰两个术士愚弄咗。咁呢个故事係咁样嘅故事。但係喺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係有一个暴君，甚至係几代人嘅暴君，佢已经用高压同埋洗脑将全国嘅臣民控制住，佢所做嘅所有嘅错事、坏事、丑事、罪行都变咗系伟大光荣建国。咁呢个时候呢就无知是福啦。 如果你是看到真相而又敢讲出来的时候呢，你大镬了，甚至你全家都大镬了，甚至你隔离左右都大镬了，是诛十族的事情、啊、即是等于方孝孺、啊、天已经变了，那个侄皇帝已经没了，现在叔皇帝来了，你是不是要篡改历史，是不是要为他歌功颂德、啊、这个在方孝孺来讲是一个违背事实的事，是违背天良的事，他是不可以做的，诛十族咯。即如果他是肯的话呢，高官任做、啊、这个一定的， 当然皇帝都是想他做这件事， 这件事个无知是福呢，就是在那里总结出来的。你说皇帝新衣那个预言，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怎会看不到他是光珠珠、啊啊、还要大摇大摆趾高气扬这样去游行，但是呢当时个国家的政治已经是这么颠倒是非的了，你要服从，你不服从的话呢， 你就会很大镬，即是一定不会好像个小孩子说 你是赤身裸体，大家都群起而攻之，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已经洗脑了多年了，已经高压了多年了，如果有哪个小孩子这样，他老豆老母实掩着他的嘴啊、你真的不要为全家惹祸、啊、甚至碾死他都似，这个才是事实，这个童话其实是在背后是暗示了很多东西，总之我看了以后 我就总结出来，无知是福。 有、啊、即是马老师你讲这里我想起即有一句不知有汉，如果你桃花源被世人、啊、都不知道个人间或者那个官场发生什么事，世界发生什么事，我在那里自耕自足的，的确那些人避了世就快乐。但我们即是回归呢，现在譬如说一个经济型的社会，我们在物欲世界里面呢，有时呢就说你知得摸或者不知被人玩呢就惨了，可能损失惨重、哦、那些呢就更痛苦、哦、喂喂啊，被人家喂人家摆明在做个局，在个经济那里搞嗰啲個股市嗰度搞，你啊走去跟車邊搭順風車，原來係俾人搞。咁問下專家或者做少少研究啊，發覺拆開原來係個局嘅，咁就避咗少少風險啦，係嘛？ 咁你喺呢個股仔咧係有得揀， 係 國王新衣嗰度係冇得揀， 嗰度冇得揀， 你冇桃花源可避， 係 你都要被逼出去睇遊行， 嗯， 你唔可以唔出， 係 啊，即係等於嗰陣時。一个政治笑话亦都是真事来的，就是印度的总理去苏联访问啊，咁万人空巷出来欢迎， 嗯， 咁苏联总理克里夫去印度访问亦都是如是啊，咁两个领袖就交谈这个统治心得啊，克里夫说咦你印度世界第二多人啊，整咁多人出嚟都唔容易喎、啊。咁印度总理话有乜难啫？我每个人俾十卢比，佢咪出嚟咯。咁吓，克鲁晓夫话你呢招咧就低过我啦。我系莫斯科边个唔出嚟就罚十卢布啊！即系总之，佢用经济氹啲人又好，或者呢个苏联共产党用高压压啲人又好， 用惩罚， 佢都系达到呢个目的， 系 能够。即是调动千百万人去做这些事的。咁到今日呢亦都有无知是福的一个好好的新闻。金正恩他去视察这个所谓火星十七号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射。咁呢就说这个是世界最强大的战略武器。咁大家睇到视频啦，所有在场的高官工程师啊，等等，都是有节奏咁鼓掌啊！啊，无限崇敬，无限崇拜，系、 嗯、 嘛？里边最过瘾嘅咧，仲有一句说话啊，就系呢啲科学家、工程师、将领都话，金正恩喺火星十七号嘅研究发展过程当中咧， 仔細咁一個一個教導我哋。喂，大佬，金正恩識春啊？嚇呢啲咁高科技嘅嘢，咁關事軍事嘅嘢，佢真係一無所知嘅喎。佢以為自己知，但係呢班人咧就要以為係真係自己係無知嘅，而係金正恩一個一個咁教導佢哋。嚇呢啲就係在場嘅呢啲高官、工程師、科學家嘅福氣啦。如果你唔係咁無知嘅話，有少少拍手掌唔合呢個節奏，有少少唔係必恭必敬咁樣去記錄金正恩嘅最高指示嘅話咧，你大鑊，你唔能夠生存啊！所以喺金家三代嗰啲高壓，而家第四代出埋嚟啦。 嗯， 嗰、那個十歲九歲嘅女， 個女， 因為以後呢個你哋嘅女主啦，嚇、啊，如無意外， 嗯， 啊，要千秋萬代咁樣繼承落去。咁你兩千幾萬人咧，就要無知先至係福。如果你有知咧，或者脱北啦，啊，或者集中營啦，或者乾脆打靶啦，或者攞高射炮打啦，啊， 佢哋嘅無知是福，其實就唔係無知，係有知扮無知， 冇辦法 啊， 被無知， 即係假無知， 被無知。 但係嗰個領導人咧。以為人哋因為咁樣嚟話歌頌佢支持佢，而話佢哋人哋係衷心支持，咁佢自己都係無知。 嗯， 因為乜人哋係假意奉迎噶嘛？你以為哎呀真係好多人讚我，其實個個都係扮嘢嘅。咁你就以為真係哇係我真係好偉大，真係咁多人傳播，其實用你個高壓搞到人哋嘅追捧。但是其實你以為是真的，其實就是假的咯。 喂，很多小鮮肉都是這樣的，即是一捧呢，即是飄飄然， 飄飄 真的以為自己得的。 所以我們那個福呢，其實說這個陸祖慧能說的福是跟我們的心田有關，福跟你的心田在方寸間，即是說其實你的心呢，只有一個拳頭那麼大，其實那裡可以種到很多福來的，所以我們的福心田要耕耘。因為我又講只古仔咧，講嗰、那個即係福同個風水嘅關係。 嗯， 即係風水點嘅福咧，就係呢個係真事嚟嘅。 係， 又話知有個富豪咧，就想揾同個老豆啊揾個有好嘅福地，就整個墳墓，整個墳地。咁、 嗯、 啊，那個風水先生就受咗重禮，就喺個揾一個高山，爬山上去就兩邊咧就力揾一個福地俾個富豪嘅老豆。咁然後爬上個高山之後咧，爬完之後咧勁口渴，啊去到個高山上高咧有個茶缸，茶缸上面寫住奉茶，啊啱曬，而家就口渴到死。咁啊揭開個茶缸一望，大劑，原來嗰啲茶水咧上高就擺咗好多嗰啲稻谷。咁你問題你兜啲茶上嚟飲嘅時候，你一定要用個口咧吹開嗰啲稻谷先飲到個口茶。咁佢喺度講啦，我冇搞錯啊！你又話奉茶，咁啊奉茶咧要人揮咁多功夫，唔話想飲快啲都唔得，要一撥開嚟飲。咁就問旁邊啲人，呢個茶缸邊個搞噶？嗰個人就指住下面山坡下面一間茅寮，你係嗰個一個破落户嘅老人家喺度搞咯。咁一望佢風水佬啊嘛，一望就望到呢個茅寮咧，旁邊嗰啲地咧冚唪都空地。 嗯。 吉空个空啊， 空地， 空地，咁、嗯、所以佢就走去拜访个老人家，就同个老人家讲：，话你依间屋唔掂嘅，你而家旁边啲嗰度地都系有唔好唔老礼嘅，但系你隔篱再远少少啊，嗰幅地就吉地，你咧嗱我嗱点你醒你啦，你就最好咧就你唔好喺度住，你搬去隔篱嗰幅空地吉地住咧，包你发。 嗯。 咁、那、嗰個老人家就非常之多謝佢，多謝佢好得意啦。咁然後佢就走咗。如果十幾年後就會想知道究竟我嘅風水準唔準，就再去拜訪個老人家。嗯、結果那個老人家的空地左而起嗰屋咧，而家已經變咗豪華別墅。 哦， 咁佢就敲門入去，真係個老人家度，佢就話：全靠你當然俾咗嗰個。指點我定咗個位，我然後咧，我啲三個仔都學有成變咗大富豪，就話不如你改做豪華別墅咧，咁樣掂我成世都又冇其他嘅事，全靠你指點我。啊，即係佢掂啦個福地，然後佢就再問個老人家點解你當年奉茶嘅時候俾茶人飲，你又擺啲稻谷喺度啊，你要口出啊。 咁個老人家先講，我又明知你哋上到去咧氣呵呵，急於飲茶咧對健康冇益嘅，我特登洗乾淨啲稻谷擺嚟，要你哋慢慢一啖一啖飲，吹開啲稻谷， 咁就好啦。 啊，依、這個咪善緣咯，所以一到你有啲善心做啲善事咧，就會因為咁樣咧，就引起一啲一個善果。其實好得意嘅，我哋嗰啲福氣同個緣分好有關係。你做啲咩嘢？个心田啊，你种咗啲乜嘢咧？结果就好难讲啊！见到啲嘢全部好难计数啊！ 逆转都讲系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系系呢个昆仑言 系嘛？就系、是、叫你积善，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必有余殃。余啊，即系多啦，系嘛？好多灾殃咁。咁你嗰个最紧要就系嗰个因，我哋讲因果。如果你话吓用因果角度睇嘅时候，因你就种翻啲善缘落去啦，种翻咁，但系。个结果未必一定出嘅，要有个善，有个缘喺中间。 系，佢总之要成熟。 系， 遇到啱，咁你心算就得啦。总之你就变咗你，变咗你。 即系呢个故事就系佢系做好事嘅， 系做好事。 嗰、那个风水先生一睇，唔系点解咁多呢啲咁嘅稻谷喺度，望嚟望去就望到呢、這个就系缘咯，变咗。 系啊， 啊，咁啊结到个好嘅果出嚟。 所以嗰、那個你知道個福字咧，始終同嗰個緣或者同嗰個神咧，因為已經個福字個福噶。 係 甲骨文咧好得意嘅，而家我哋個士字旁一個一口田啊嘛。 係 甲骨文咧就將嗰一口田嗰個形狀咧擺喺左邊嘅，右邊先係個士字。 哦， 即係嗰個重要。一口田嗰個咧，本來個甲骨文嘅形狀就唔係一口田，係點樣？係一個酒瓶下低兩隻手捧住。其实就是祭祀的一个咁样嘅祭图案， 即其实求天， 求天， 嗯， 所以有个士字求天，咁然后去到金文咧，就将嗰两个手冇咗啦， 嗯， 就变咗成个酒瓶，去到小先秦嘅秦代嘅小船咧， 小船 连嗰个酒瓶都冇埋，就变咗一口田加个屋盖，咁就同啱个人使啊，就变咗一个变咗有屋盖，而家我哋香港人就。好簡單，有樓嘅就有福。如果唔係香港嘅木通嘅，你咪有冇福啊？睇你有冇樓咯。 冇樓 啊，有樓住，買咗啊依個字誒，買咗樓，咁啊有福啦，係嘛？ 安居樂業就有福。 安居樂業， 係啊。呢種宣傳廣告咧，就係啲地產商發明嘅。啊，香港政府咧，以前港英政府嘅計啦，都係即係攞賣樓。賣地作為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 嗯， 所以造成香港就係即係成個命脈係掌握在地產的手裏邊。啊，你賺得多多，那個地租的問題喺度。 冇錯。 啊，所以呢個係香港的特色，亦都可以講是一種比較畸形的呢、这個經濟結構， 佢 如果真係世界上發達嘅國家同地方咧，佢嘅經濟命脈應該係適合於高科技發展先啱。即係如果你啲大富翁全部都係地產商咧，只能夠講明你嘅經濟結構咧仲係第三世界水平。你唔係適應於即係高科技發展嘅。 你事關香港佢低税咧。咁你嗰、那個我哋而家譬如老人福利、醫療、教育啲幾大嘅開支喺邊度嚟啫？咁、 嗯、 啊靠賣地咯。喺、回歸後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陳方安生時代嘅時候都試過一年千幾億尺字啊嘛，冇賣過地。 嗯、 一賣翻地，全部收支平衡，仲有盈餘七百幾億嗰陣時，哇！咁其實就係喺即係講真，羊毛出自羊身上啫，係咪、啊？你唔抽重税，咪喺個地嗰度搞咯。咁而香港即係話點解可以高地價仲維持到呢？咁原因其實就係你揾到食啊嘛，外商去睇香港冇高科㗎，真係陰公啊！其實走咗好多次雞㗎，其實走咗好多次雞。咁你啲外商啊點解走嚟香港投資呢？啊，冇嘢㗎，你揾到錢，香港係可以講一個差唔多一個合法嘅俾你賭博嘅地方啊！股市其實合法賭博啫嘛。他立了例，你可以遵从这个游戏规则，你就可以去赌博，你就可以赚到钱了。那而这班人他们是交租而已，没事的，交租可以说没责任的，哦，我蚀得几个月，我走人了，搬了，不玩了，拜拜了。苦就苦在我们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是不是在创业，在这里要赚生活的， 哇惨啦，一尺地两万几，咁我啲人工一个月几多钱啊？万零两万，几时先买到楼啊？就是那个 首期都俾唔到啊，唔好话买。 俾唔到啊，就靠父干啦，靠父亲啦，系嘛？ 抚荫啊，靠抚荫啊，祖荫 系啊，靠祖荫咯、啊。自己点俾一个首期一千万嗰间楼，俾好少嘅三百万咁，你三百万你一个毕业生储几耐先储得到个首期？ 唔使使啊！ 唔使使啊，唔使俾税啊，唔使好多嘢要开支噶嘛，系咪先？你要储几耐？一辈子都储唔到啊！真系真系呢个系一个呢、這个系 有楼就有福啊，系咪？ 系、哎、呢、這个系一个悲哀啊！香港嚟讲吓， 呢、這个所以问题你话要依个系衣食无忧啊！香港好简单，唔系衣食无忧，系你搞掂住咧已经系无忧嘅，食得几多住得几多。 食好少， 食得幾多，用行得幾多咧？ 係啊， 衣食住行有限嘅，但係住咧就搞掂咗，就基本上就已經可以無憂。 仲有衣食咧係可以慳嘅，節衣縮食啊。咁啊，但係你節唔得幾多喎，即係住嗰度係節唔到喎， 冇得喐㗎。 啊，就算你即係住農屋，住呢、這個 簡約房屋， 係簡間房啊。你都唔系平嘅喎，嗰啲尺价仲贵过豪宅。 劏房啊，劏房、啊， 劏房五千蚊咁，你谂下啦，几阴公？如果一个人搵得万五蚊嘅，啊，咁你五千蚊已经去咗个劏房，仲要翻工咧，仲要搭车咧， 交通费好贵噶，香港而家 贵啊！ 依个衣食啊，反而最简单，着衫就好平，你可以着好普通，即系成日都着嗰几件，食都可以简单， 着衫可以好， 快餐店搞掂。 三十年前，我住劏房。3,700月租 系 月薪， 三十年前都好犀利。 月薪五千， 哎呀阴公，占咗你70%几。 咁你住唔住啊？啊，你有得拣、啊。好，即系，而家讲起即系，大家都有开始起步嗰阵时啊，你嗰啲福气咧，小市民咧就当然系要自己靠自己打两份三份工，慢慢去积啦，积福啦。但其实积埋都系积俾老板嘅。好，听新闻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今日是国家宪法日，透过深入了解宪法的精神和实施，更好了解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有助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在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贡献香港力量。陈茂波说，中央派出宣讲团专程来港，深入解读报告，显示对一国两制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香港的亲切关怀，又说中央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坚定，方向明确，步骤清晰，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要有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感，并且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内地一起努力打拼，逐步推进达到长期目标。他又说，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关键一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香港有独特优势，能够积极贡献力量，包括将金融服务进一步做大做强，更好支持本港和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政府提出分阶段实施三条过海隧道分流措施，首阶段私家车使用西隧过海收费会减到60元，红隧和东隧分别加价到30元，至于的士就三条隧道划一收25元。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咨询期间有大部分意见认为西隧要减价，又提到如果只有西隧减价而另外两条隧道不加价，未必能够制造诱因达至分流。林世雄说将会在第二阶段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如果突然大幅度改变隧道收费结构和水平，市民未必能够容易接受。又说现时车流仍然未达至复常之后的状况，包括跨境物流、旅客量等仍然未复常，所以推出措施仍然要较谨慎，另外亦都要配合科技推出遥距缴费。他希望在掌握大约一年的数据之后再推出相关措施。在迪拜举行的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主办机构在颁奖典礼上播放香港代表的国歌时候出错，主办的亚洲健力联盟向香港举重健力总会书面道歉。信件说港队底部的时候已经提交国歌档案给主办方，技术团队由不同国家的志愿者组成，不知道中国香港的国歌，团队在互联网下载所有国歌，为没有带自己国歌的队伍做准备。技术团队需要管理电脑内多个版本之际，并没有删除不正确的档案，并且在颁奖礼上开启，港队即时通知技术人员广播停止，并且协助选用正确的档案，其后播放正确的国歌。信件又说技术团队在事后已经检视国歌档案，亚洲健力联盟执委会和技术团队将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特区政府早前对事件表示反对和强烈不满，但是就肯定香港代表在当场维护国家尊严的表现，已经要求港协暨奥委会尽快提交调查报告，严肃跟进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偏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和星期二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喺果栏。而江乐道中咧就有个紧急维修，而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慢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大公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榄隧道方向入口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做得准父母当然想 B B 唔迟唔早出世，但有时候 B B 提早来临，同足月出世嘅 B B 相比，或者有机会面临更多健康问题同发展障碍。作为早产婴父母要点面对呢？请留意精明一点早产婴治疗系列，逢星期三下昼一点至两点讲解早产 B B 嘅健康问题同治疗方法。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啦！ 呢啲网站全部都系伪造噶。 系啊，扫呢个二维码入去嗰阵， 实际上已经入咗骗子专门为佢而设嘅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随住世界杯进入16强淘汰赛阶段，每场比赛一样咁紧要。想继续听住最新世界杯资讯，记得留意 港台体坛1、2、3。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啦，最后一段时间呢，啊，头先即係电话都冇。冇讲 人打。1872311。可以。 是啊， 仲可以打电话。 啊 ,1872311, 啊，即係都同我哋大家倾下，福气大家都想有嘅。 有样嘢我哋冇讲嘅。你讲福冇讲个气。因为你福气福气咁福我哋讲咗好多。个气都紧要嘅，有好多人唔识解个气点解？气咧绝对唔系气体，你当咗气系气体空气咧，就变咗唔成福气。你而家讲气功啊，所以你要了解中国人嘅气啊，好得意嘅，即系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气。但系气咧系一种物质，亦都系代表一种能量。即係話你有呢個能量咧，你有福咧，就加埋你有呢個能福成為一種能量，有能量就可以改善嘢。點解有人有福咧？就話你可以將你嘅現況加以改善啊！呢個就是福氣。有啲人咧，你個能量係一種負能量嘅，你變咗係無福。福嘅係正能量，負能量咧就本來係現況，然後個現況係每況每下越況越嚟越差。咁呢個咧就唔係福氣。 即使你變咗咧，嗰個福氣咧，就算降臨喺我哋身上咧，都要保持到佢。 唔止保持，因為有一個氣咧係能量咧，所以有呢個福咧同個運唔同。 嗯， 就話福咧係可以積嘅，好似入銀行存款要住積積福，因為你要積咧就唔係運氣就冇得積嘅，運到就運到。 運到 你福咧就可以慢慢積聚。我哋講奸運啊嘛。第二咧。因為由於你喺個能量，呢、這個福嘅能量除咗積之外咧，我哋今日都未提啊，有好多人忽略咗，就要惜福， 惜福係 要愛惜啊！我哋所以問題從嗰個福氣嘅氣咧，你就聯繫到我哋要積福， 係 要惜福， 係 啊！好多人唔惜福喎。嗱，呢個雲一大師有個講法，其實可以俾大家參考喎。雲一大師咧，佢話：如果你有十分福氣咧，你享受三分就好啦，唔好享受十風，唔好有風曬著你。你呢個就係惜福啦，即係話你銀行有一筆錢，有100萬，你冇冚冚咁使曬佢，你要儲翻啲嘢，儲糧啊。咁呢個叫惜福。 即使咧，呢個都係中國人嗰個文化精神喺度嚇，即係唔好去到盡啲嘢啊，有啲都要收斂少少，儲起佢，儲蓄佢。咁亦都佢。 你福氣可能前世落嚟噶嘛？前世積落嚟噶嘛？你捧咗曬咗佢，咪冇曬。 嗰個因為頭先都講過係嘛，中間要有個緣喺度，你先至結到果噶嘛。咁嗰個時，即係嗰個成個氣候啊，或者個形勢會變咧，個福氣都會變嘅喎。係嘛？所以要惜福，惜福咧，其中一樣諗起咧，就譬如話，我哋知足要知足常樂係嘛？老子都講知足常樂。其實亦都係心理狀態同埋個人生觀個價值取向嚟嘅喎，呢個係嘛？如果你永遠都唔覺得唔足夠咧，係唔會快樂。 有個故仔咧，大家都知嘅，特別我哋50年代、60年代，啲青少年咧都會去睇嗰本書，叫《牛魔》。 系， 嗯，叫牛魔。 啊，嗯，而家香港系冇乜人知噶，内地就知道。 而家啲人都唔睇书啦，唔讲咩啦。即系牛魔呢个故事好就好在咧，佢同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密切相关。 嗯， 嗯，我哋提过一个命题叫做无知是福。 系， 咁呢个牛魔咧，佢嘅真名叫阿瑟。咁呢个阿瑟咧就。细个嗰阵时，佢系唔知自己嘅身世嘅，佢只知道咧，佢系一个富商嘅仔，只知道咧，佢呢个富商，即系佢嘅妈妈，即系呢个富商嘅妻子，系一个叫做田房啊，系计室嚟嘅，即系两个年纪相差非常大嘅，啊，咁啊知道佢有个大佬系同父异母嘅。咁呢个大佬大佢好多啦，甚至仲大过佢阿妈嘅，即系家庭就系咁样。但系佢从细咧就系得到佢父亲嘅呵护，啊，即系呢个拉仔啊嘛，好痛锡佢嘅，所以就衣食无忧啦，吓呢啲唔使讲啦，教育啊各方面都有啦，吓、啊。咁到佢母亲又辞世啦，佢啊老豆又死咗啦。慢慢咧就佢跟住佢嘅長兄生活，但係佢長兄咧都唔薄待佢，啊，都有得俾佢有一個非常好嘅懺悔神父，啊，咁呢個又係佢嘅精神寄託啦。但係喺佢覺醒，知道自己係一個好悲慘嘅一個人生之前咧，佢無知是福。到佢十七岁嗰阵时咧，佢就知道呢啲一切都系假嘅，个真相系非常之残酷嘅。残酷到咩程度咧？佢系私生子，佢系佢阿妈同佢嘅忏悔神父偷情嘅呢个罪恶嘅产物。 嗯， 啊，但系佢嘅哎呀老豆，即系佢名义上嘅老豆咧，个老嘢咧就好宽容。可能就是家丑不外扬啦，吓、啊，即系佢呢对奸夫淫妇签咗呢个认罪书之后，而且嗰个神父咧就远走他乡，去到印度传教，即系承诺永远唔再同呢个情妇见面。 嗯， 啊，喺咁嘅条件下咧，那个富商宽恕咗佢哋两个。 嗯、 最大的宽恕咧，系使到阿瑟呢个细路仔咧，系唔知道佢嘅身世嘅。 嗯， 咁所以佢无知是福。呢、這个佢十七岁以前， 自己就系、是。 当佢一下，由于佢自己咧又年少无知啦，参加革命党啦，啊，参加革命党不是年少无知，而系参加革命党咧，将呢啲秘密、政治嘅秘密向佢嘅新嘅忏悔神父讲咗。佢認為呢啲冇問題㗎，宗教還宗教，政治還政治。點知嗰個就係一個唔該，係政治高於一切嘅，就將佢懺悔嗰啲嘢咧向當局告密，就使到佢被捕，使到佢嘅上司被捕，啊，使到咧佢嘅女友或者講唔係女友咧，就是、青梅竹馬嘅女仔。其实呢个女仔系中意佢上司嘅，嗰啲诶拆开唔讲啦，只系讲呢个女仔系唔相信佢会出卖组织、出卖朋友，但系事实上系佢忏悔嗰阵时候真系算系出卖啊！咁当然就同佢决绝啦，一巴升过去，即系你正衰人嚟嘅，我睇错咗你，都唔知道你系一个啊咁无耻嘅叛徒啊！好啦，翻到屋企咧。因為警察拉佢，佢嗰個大佬咧都喺佢阿嫂嘅威脅之下，不得不將呢個真相話咗俾佢知，將佢個生父同佢阿媽嗰個懺悔書俾佢睇。啊，佢阿嫂就話：你呢個咁嘅死仔，我哋忍咗你好耐噶啦，因為即係為咗家庭嘅，為咗家族嘅名聲，忍咗你好耐。而家你居然去參加革命黨。 嗯 啊、使我哋家族蒙羞。 嗯， 即系呢个古仔系咁讲啊。 嗯， 即系佢哋系英国人嚟嘅，喺英国嘅富商贵族。 嗯， 喺意大利 打你生意，佢去參加啲咩燒炭黨啊嗰啲革命黨，即係呢個故仔非常之好嘅結構同埋人物嘅塑造。即係我將佢攞嚟今日講咧，就係話呢個阿瑟喺十七歲之前係混混囂囂，唔知道嘅世事係咁複雜，唔知道嗰啲神父係咁陰險，唔知道佢相信咗嘅其實佢生父嚇，啊後尾喺印度翻咗嚟咧，就即係做佢嘅工作，佢哋之間係非常之親密嘅。咁但係佢神父，佢呢個神父升紅衣主教咧，就要離開呢個教區，留低呢個教區俾個新嘅神父做佢嘅懺悔神父。結果嗰個出賣佢啊嘛，佢當然啦，嗰、那個做咩見到呢啲咁嘅反動嘅嘢，咁反政府嘅嘢，我唔去告密，唔可能噶嘛。啊，佢係一個守法嘅人噶嘛，所以呢個古仔咧就講明有時咧。无知真系福嚟嘅， 系 即系唔话俾你知系费事你受伤害，你嘅弱小心灵吓。而家即系个世界一下打开咗，原来系咁嘅吓。即系呢个小说里边讲啊，个牛魔啊，佢话有个神父呃我，呢、這个亲生老豆呃我，我老母呃咗我一世，即系最亲爱嘅人，即系呢个甚至个神啊。佢宗教信仰啊，都系假嘅，都系衰嘅，所以佢做出嘅动作系咩咧？揼烂咗嗰个，因为佢系天主教啊嘛， 系 有耶稣嗰个十字架揼烂咗， 嗯， 即系其实就系自杀，即系宗教自杀或者讲政治自杀。即系呢个古仔好就好在咧，佢讲明喺世界上真系有一啲人对佢嚟讲咧无知先至系福气。 是啊、 你一知道咗咧， 有啲嘢唔知好过知，有啲嘢唔知好过知，啊、有啲嘢知好过唔知。 阿飞哥一定好对呢本书好 有睇， 好有深嘅印象。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后尾嗰个保尔柯察金都系学佢嘅啫嘛。 系系 啊，即系话革命者，你就要舍弃一切，就要即系同过去一切告别。 嗯 啊，就算系亲朋戚友，都要切割。啊，阶级第一，好书嚟噶，不过而家好难见到咁嘅剧本。 冇乜人提倡翻嗰时嗰啲年代啊，保卫延安啊，白毛女啊，呢啲全部都我哋嗰个年代都系睇呢啲啊。嗰时俄罗斯文学而家好少人讲， 系 嗰个时期五四时期就发展咗好多， 系 啊。 特別是建國以後啦，一變道啦，我哋所知嘅都係車別道啦，嚇、啊啊、車爾尼雪夫斯基啊、別林斯基啊、杜布勒明科夫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大陸我哋嗰一代都係學蘇聯嘅文化嗰個系統啊，裏邊有啲好嘢嘅啊。 俄羅斯好特別個馬鼎盛，俄羅斯係盛產文學家，就好少哲學家喎。 哦， 好有趣喎！呢個民族 德國就多哲學家， 係德國多就俄羅斯係文學家多， 文學家多。 你講嗰時從呢個托羅斯泰、圖格列夫啊，依、這個係普希金啊，依、這個係陀耶。 點解咁得意咧？點解有呢個現象咧？ 佢個民族係感性多過理性 啲。 但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裏面很多講耶穌的，煩到你死的、啊、看不下去的，暗暗沉沉整天內心獨白真的想死。 他所有書都是的，復活就是的、 啊 啊、復活就是說那些、基督教的贖罪的意識，很多意識很多東西都是全部，但他都是很偉大的。這個托爾斯泰是這是一個，他是一個悲劇、啊、所以他是即是都是呢、这個托爾斯泰係咪都係唔識惜福咧？佢晚年寫得咁慘，啊，結果就同個老婆咁唔啱，啊，死咗個火車站度，係嘛？ 咁冇辦法嘅，因為佢嗰個文學修養同埋佢嗰個文化造詣，同佢老婆係差好遠啊嘛。個老婆嫁俾你係柴米油鹽啫嘛，你同我講嗰啲無謂嘢都係虛嘅。系嘛？咁你咪同你啲 fans 讲咯。 啊、 你翻嚟屋企系过日子噶嘛？啲、 啊、 实嚟嘅 呢啲就好大问题，即系志趣唔得相投。 唔係志趣啊，即係過日子，冇法子同你過日子啊。 呢個亦係現實問題啊，係嘛？ 即係大家睇電視唔同 channel 嘅，點玩啫？ 係啊，好難有噶。如果就啱 channel 嘅， 好難 就係 啱傾嘅咧，就文明不如見面。係啊，呢有啲大文豪咧，同嗰啲萬里之外嘅女貴族啊，書信來往幾多年。都是非常之對口型的，啊、但是一到見了面你就死得啊，真的講還講， 我哋見面就講柴米油鹽噶啦。 唔係你見了面就不是在書信裏面那些是形而上的嘢啊嘛，你真的見了 好多形而下的嘢出嚟， 形而下出嚟、哦，現實的嘢出嚟。 人哋一看你雞皮殼髮，佢一看你即係成身煙臭。即系同即系想象中嗰、那个 争好远啊！ 唉，冇手机之故咯。 你喺书信里边真系经过文字雕琢系唔同嘅，系嘛？ 唔系啊，你倾嗰啲系倾哲学啊嘛，倾文学啊嘛，倾文化啊嘛， 系 啊，唔系同你讲锯扒锯扒成口假牙点锯啊？ 啊，仲有我哋其实都未今日未讲，就话我哋中文讲五福嘅最后一福。叫做考中名， 考中名 啊！依样嘢都唔系个个得噶， 中名啊， 中名， 唔好衰贵尾啊！ 系啊，啊，即系最好嘅死亡方式，其实就我而家识得几个，就 无疾而终 啊，无疾而终，冇病嘅，或者睡梦中走啊， 睡梦中，即系无疾而终呢啲，最难得 啊！ 我见我识得好多几个都有， 我咧直头啲长辈真系晚黑食完饭洗白白，然后去即系就寝。完全不用惊动任何人，就第二朝早就已经先逝了。 即是先游这些正式。 咁即是你真的要 打。这些真是 福气来的。 真是福气来的。 你打电话找差人找医院来正常死亡。 现在这个江泽民都不是考中名，他都晚年都 病了很多年。 白血病都熬了很久。 熬了 很久。病了很久。这些癌世界。因为他的身份是不能够不抢救的，一定是用尽一切办法。那 你想说安乐死就很难了。 所以你看英女王的福气应该好过江泽民，所以同年似 是的。是的 英女王临死前都没 两天都可以出到来站到起身。 你那说福气，英女王的福气好过江泽民。 这样的福气。 为什么呢？就因为英女王呢清福。他基本上政治上不用负什么责任了、那些东西不用烦他，那实实在在的东 西。 但是江泽民那些、那些政治斗争、不讲里面，就算中外那些东西又有这么多麻烦，甚至不是他的智力能够解决得到的。还有一个交班问题，你都交得拖泥带水，几不开心、人家又不开心。所以呢啲政治人物咧，好難好難，你講得嗰個善終。 咁你啊，馬丁就你睇點朱鎔基，朱鎔基94喎。 咁佢又唔同，話曬都唔係一哥，一哥嘅責任同唔係一哥差好遠㗎、 都爭好遠嘅，爭好遠。 同埋佢咧係接觸形而下嘅嘢， 係 呢啲有得數據噶嘛，仲有得傾噶嘛。你嗰啲閒閒無無，我都唔知佢講乜，係嘛？你今日一個主意，聽日一個主張，嗰啲全部唔落實嘅，而且全部係要你係裁判員，你落場就踢埋，我點同你玩啊？係 啊， 呢啲係好難好難善終嘅。 所以你有福气咧，就唔好负咁大责任，责任膊头太重啦，其实都好难有福气嘅。 唔好受束缚啊，系嘛？即系人生应该唔好受束缚咧，先至系福气。 你万玉莲头先都讲咗啦，吓、有福唔好使尽力，你咧要留翻少少力嚟培养接班人。即系你收尾咧，系要靠接班人同你收尾嘅。你身后啲事咧，系人哋点样？评价你，你死咗啦，你系无知嘅，系嘛？你冇办法，所以你《红楼梦》讲抽身退步啊嘛，就最紧要呢样嘢啦。好啦，咁啊，星期一系讲个题目叫做《英亚战争》，即系马岛战争嘅启示。